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赵石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东漫漫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今天的总部也充斥着各种胡言乱语，因为今天的镜头正巧一直对着袋鼠拍，所以崔米涵只能一直坐在屏幕前配音。 啊，好想喝咖啡呀，自从来到了这里，因为没有咖啡喝，我老觉得精神不振呢，要是能喝上一杯摩卡就太好了，再来一根香烟就赛过活神仙了。 今天反刍也好累呀，不停的吃可是身材管理的一大杀手呢。 金刚鼠的那张嘴就没有停过，这只麦克风就像脚镣一样，自从做了这个工作，崔米涵就无法离开椅子半步。 詹姆斯先生，我想撒尿。 什么？厕所？可是袋鼠还在活动。 可是我快憋不住了。 詹姆斯想了想，拿起手边一只空的矿泉水瓶递给了崔米涵。 那你用这个解决就行了吧。 不要小瞧我。 啊？ 这个瓶口这么窄，你这是在面试谁啊？ 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这么吵啊？你想去厕所啊？ 卡罗尔将自己的咖啡杯递给了崔米涵。 你用这个吧，反正我已经喝完了。 可恶，你们不要小看我啊。 我是说你把盖子掀开。 算上今天，崔米涵已经有整整两天没有离开过这张椅子了，罪魁祸首还是袋鼠，他那张嘴就没停过，一直吃个不停。 我可能吃了顿假饭，才刚吃完怎么又过了呢？这面包好甜啊，是不糕饼吧？看到这些人了吧？他们全都死啊，把这个放到水里化开，他们就全都死翘翘了。 不要再胡言乱语了。 崔米涵为了配合袋鼠咀嚼，只能跟着一起吃东西，还要同时关注袋鼠的嘴型，方便及时配音。 哉哉暖你暖呀面，喝完后在你后面。 在你后面啊？你果然在我后面。哎呀，幸好袋鼠告诉我了。 哎呀，你这个神经病啊，袋鼠怎么可能看得到你后面啊？ 只要袋鼠不休息，崔米涵就得继续配音，但他实在是吃不下了。这时他灵机一动，嘴巴一张一合，不一定是非得吃东西，也可以是干别的呀。于是他拿起了一旁的吉他。此时此刻，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在电视里听到那首脍炙人口的摇滚乐。 没想到一只袋鼠竟然能哼唱摇滚乐，让我不禁热泪盈眶。 等詹姆斯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崔米涵已经唱完了大半首歌。 快给我停下来，谁来阻止一下他。 管他说话还是伴奏，只要发出声音不就行了吗？放开我。 快想想办法吧，他要崩溃了。 确实得想个办法了。用那个。 詹姆斯找来了一个黑色的小方盒子递给崔米涵。 崔，这个给你。 啊，这是 无线麦克风，是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才找来的。 居然是西洋文物，历史果然是会一直重演的。崔米涵何曾见过这么先进的东西，他双手捧起无线麦克风感激涕零。 谢谢你们。 有了无线麦克风的崔米涵不一样了，不用再守在麦克风前。现在的他不仅能享受这种悠闲的时光，偶尔还能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生活简直焕然一新了。袋鼠也终于停止了进食，躺下休息了。崔米涵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瘫坐在椅子上，为袋鼠配上了打呼声。然而演着演着，崔米涵也睡了过去。毕竟这两天他是真的很累了，也不知这一觉睡了多久。等他再醒来时，袋鼠竟然又出现在了屏幕上。 啊，我去，他什么时候醒过来的？ 崔米涵手忙脚乱，脑子一片空白，但他谨记自己的工作，只要袋鼠开始活动，他便不能闲着。 啊，狗好渴呀，嘴巴快干死了，这个事不可比吗？ 幸好袋鼠很快又躺下去睡了过去。 他又睡着了，太好了，趁现在去到厕所吧。 崔米涵坐在马桶上才终于放松了下来。 唉，差点就出大事了。 然而崔米涵忘了他身上还带着无线麦克风。 怎么搞的，本来变异挺强的，现在怎么就是拿不出来呢？难道是因为每天吃的都是些坚硬的食物吗？哎呀，每天仅吃些面包罐头什么的，好想吃点软软的东西啊。 于是全球的观众都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这只便秘的袋鼠。 等等，又拉了，可以集中精神吧。 此时正好是独孤月每天给袋鼠送饭的时间，随着崔米涵一个使劲儿，画面正巧切换到了独孤月的脸。 哇，月哥还会 B-box 哎，太厉害了吧，独孤月无所不能。 独孤月的女粉丝变得更多了。最近总部的工作不是很忙，所以从今天开始詹姆斯要休假了。 你准备去哪儿啊？ 哎呦，你怎么跟个跟踪狂似的？ 啊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因为我得建一个紧急联络网。 我准备去看望我母亲。怎么拿不出来？ 伯母她住在哪里啊？ 住在难民病患区，总统对我特别照顾，专门给他安排了个护工。 啊，病患区？伯母她哪里不舒服吗？ 嗨，人老了，身体多多少少有点毛病。 说话间，一张照片从柜子里掉了出来。 哎，你的东西掉出来了。 卡洛尔捡起照片，照片里是两个男子的合影，其中光头的那个是詹姆斯，另一个则留着金色的披肩长发，不过除了发型之外，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。 詹姆斯，原来你是双胞胎？ 那个。 离开总部后，詹姆斯便径直前往难民病患区。 请问这张床的病人去哪里了？ 啊，玛莎夫人吗？可能去后院散步了吧。 后院中，一名消瘦的老太太正坐在长椅上出神。 啊，卢，你来了。 留着一头金色长发、打扮休闲的男子走上前。除了发型和穿着，这个男人简直和詹姆斯一模一样。 嗯，是的。天气这么冷，干嘛待在外面啊？ 不干嘛，因为冷啊。 玛莎夫人。 护工匆匆忙忙跑过来，扶起老太太。 说过多少回了，您不能一个人出来。 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对不起， 我又让你为难了吧。 护工赶紧扶着玛莎夫人回到病房，詹姆斯已经坐在床边等着他们了。 妈，我来了。 兄，你来了。 詹姆斯从护工手里接过玛莎夫人，扶着她来到病床边。 怎么了？ 玛莎夫人看着墙边的一把红色吉他，笑着责备道。 看来卢走的时候又匆匆忙忙的忘了拿。 詹姆斯做出一副惊讶的表情。 嗯，卢来过了。 嗯，是的，他多乖呀，比你来的勤快多了。 我来的也挺勤快的呀。 你总是很忙，一点儿也不乖。你们兄弟两个从小就不一样。唉，你就知道念书，真不知道你这孩子为什么会这么冷漠。卢跟你刚好相反，他很温柔，在艺术方面也很有天赋。对了，你们俩打过招呼了吗？ 没呢，没办法打招呼。 你们俩还闹别扭啊，也该和好了吧。我都不知道有多久没见过你们俩一起出现了。 詹姆斯没有说话，只是安静地听着玛莎夫人絮絮叨叨。 学校的事儿呢？功课都完成了才过来的吧？ 嗯，那当然了。 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